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古今一百场战役同大家见面啦，今日讲呢个就后面睇到啦，就呢位叫做 独眼龙。 咁咧就未我哋今日讲嘅题目都系以色列喺第一个咧就系、以色列1967年嘅六日战争啦。 系六日战争。 咁但系未讲呢个之前，想问下铁男一样嘢吓，因为你系识功夫嘅， 系 你有冇试过一个打十个？ 梗係冇啦，做戲咩？一個點揸十個啊，大佬，夠快跑就得。 啊、打完之後即跑。 即閃啊！ 如果有得跑嘅話， 如果有跑啊，唔係有得走就走啦。如果真係冇得走咧，就真係就要打人先咯，即係唔可以等人打你咯。 係啊，嗱，其實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咧？依家大家就知道咁，但係即係據我所知咧，真係有人一個打十個嘅，但係嗰個就唔係應該就唔係葉問啦。梁小龙师傅亲口同我讲嘅，佢就最高纪录一个打11个， 十一个咁犀利，哇！ 不过佢自己都打到都爆晒啊！ 我就听过阿刘家良师傅同一个打唔知5-6个，喺尖沙咀， 喺尖沙咀系嘛？咁咧就但系如果你话叶问系打唔打到咧，我相信系打到嘅。如果佢要打，但系即系据我所知佢唔会打。但系譬如李小龙系啦，据我所知就系、是。試過一次一個打成20個， 20個 係啊！咁但係佢就好頭先你講打即走。嗱，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就係、是如果你從個人嚟講啦，即係個人啦，你俾人包圍，俾人圍住咧，咁你點處理呢個問題呢？ 如果俾人圍住，咪即刻出絕招咯！即係你最叻嗰下就要即刻用。即刻用又即刻可以解決一部分嘅人先咯、啊，你唔可以即係慢慢去試探啊，留翻嚟最尾用啊，咁啊留翻最尾可能冇得用噶啦，都通常都係一出就出最重嗰下噶啦。 係啊，咁啊，如果譬如話真係有咁嘅情況，就係啲好高技巧嘅武術家就係一個打咗一個最弱個先，係跟住先至最即 係都未必噶喎，反而有另一樣用，唔係打最弱嗰個。 系 啊，打最强嗰、那个，因为最强嗰个系会引导到全班人都想打你噶嘛。 啊、 但系最强我俾你打先咧，其他人又未必要帮手，因为咧其他人又觉得佢都咁强咯，我未必要帮手啦。我帮手佢唔高兴可能。但系如果最强我俾你打低咗咧，又令到其他人又唔想打，所以有时咧就系会我哋会先揾个最强我打先。 啊，咁我阵间我哋讲呢场战争就可以印证下头先你嘅讲法系啱啦。咁但系咧就头先你讲个讲法有套戏系做过呢个概念嘅。 系。 就係、是、Tom Cruise 嗰個 Jack Richard， 哦， 嗰片而家你喺 YouTube 都揾到嘅，都幾好睇嘅片段。就係、是、講有一日佢有一晚咧，即係佢係一個逃亡嘅特工嚟嘅。係，咁佢即係又係武藝高強啦，話佢咁啊。有一晚就喺即係個酒家度咁樣，咁食嘢啫。咁有個女仔走嚟兜搭佢。係，咁佢同我講就係、是、我冇錢㗎。咁、那個女仔話你話我係雞啊？咁跟住有成班男人就走埋嚟。 是不是Tom Cruise 就講了剛才一件事，我打完你這個之後其他人會走，即是他打最高大的 最強的 最強的，其他人看到就真的即刻閃了， 什麼沒了，那你打最強的，其他人看到最強的輸了，那自己都沒得著數，那就沒了鬥志了。 其實呢就很多人都是趁虛的，即是打交那時候是趁虛的， 通常除非你跌落地下就個個出來伸一腳而已但是誰能夠令你跌落地下先，那沒人會做這件 事。我在旺角街頭又真的見過類似事件，就一個大概200磅的肥佬啦，就追，即係同幾條友就追住一個，追住兩個僆仔打。係，咁一落地咧就踢頭啊，哇！即係全部蜂擁。 冇㗎啦，你落地好大鑊㗎啦，落地就俾人圍踢㗎啦。 係啊，嗱咁覺得好奇怪啦，就係點解會即係無厘頭講呢樣咧？其實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同我哋頭先個可以做一個即係比照嘅。 係一個對比啊。 一個對比啦。 係 嗱，就以色列呢個國家咧。它立國的時間是相當短的， 1948年，只是一個四羅，只是400 年，應該這麼說，應該是復國的時間，不是說立國的時間，因為以色列很早已經存在了，但是它一直呢就 一直都被人即是流離浪蕩啦， 因為那個地方呢就應該處於四戰之地，所以很多時候就誰大佬來呢就誰話事啦，猶太人呢那即是被人逼走了之後，被人即是逮走了之後呢，就成2000年之後才復國， 係啦，流離浪蕩，周圍去，仲要周圍俾人哋睇唔起、歧視嚇，即係全個歐洲都唔妥你。 係啦， 我又唔係好明喎，點解全個歐洲都唔妥佢 咧？哦，呢個問題我哋今日唔講，因為嗰個好多人都問過我呢個問題嘅。 係咯。 但是就要解釋呢就花好長時間，我想我們將來有機會我們在其他節目去講，即總之你就知道就是基本上全世界都不妥猶太人， 基本上 全世界都不妥他但他們是一個很厲害的民族的，你看他打幾場仗你知道真的很聰明，他那個復國之後呢其實處於一個相當危險的地方，他地方不大啦，人口不多啦，佢唯一即係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佢喺世界各地都有猶太人啦，咁佢哋啲人會幫手，無論出錢出力啊，出任何嘢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佢係被周圍被包圍。咁嗰、那個歷史咧，我哋就唔想糾纏落，因為其實一講落去咧，就一定有某方面嘅人會差人我哋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誰是誰非，譬如話我以前亦都識得啲猶太人嘅，真係識得嘅。亦都識得一啲巴勒斯坦人，咁佢嘅講法咧就係、是大家好大嘅分別。猶太人喺度講就係嗰個地方係原本係屬於佢哋，因為聖經講咗， 聖經話係我 噶嘛，聖經話咗佢啦。 我哋摩西都行咗過去咯。 係啦，咁巴勒斯人就話嗰個地方原本我住開噶嘛。咁咧佢哋嗰個講法就係話當其時趕佢走嗰時咧，用咗好多呢啲好恐怖主義嘅方法。譬如有暗殺嗰啲喺當地原本，因為原本嗰個地方就係英國嘅一個所謂。即係 托管地 啦， 托管地 有暗殺過啦，又揾支槍指住嗰啲原本喺度住嘅人走啦，甚至有強姦婦女啦，即係總之咩壞事都做過啦。咁但係咧，猶太人就唔係咁講話嘅，猶太人就話：我哋原本我屬於我哋嘅，嗰啲人自己自然走嘅啫。咁我哋就唔想介入呢個問題咧，因為即係以免即係有啲即係大家不同嘅冇必要嘅拗撬嚇。咁但係我哋要講一樣嘢，就係嗰個以色列嗰個地理形勢咧，就係基本上有幾樣嘢佢唔做得嘅。係第一樣嘢，佢唔可以打持久戰。 太細嘅地方，同埋佢哋自己好似都唔係好多糧食出嘅啫嘛。 個沙漠嚟嘛，大佬，即係好多沙漠，即係水源都唔夠，基本上 根本佢又點樣可以即係自給自足咧？即係如果真係打仗俾人封曬，佢唔能夠。 仲有一樣嘢，人口唔夠。 係咯，人口少。 佢係全民皆兵喎。曾經即係有女兵嘅， 見到女仔都揸槍揸得咁靚先。 係啊，有女兵嘅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唔可以打持久戰，即係唔可以打好耐。佢亦都唔可以打招土戰，係即係招人嚟得嘅，招自己就大鑊，因為招唔到根本就。咁如果你睇佢嗰個地圖咧，如果1967年之前事實上去發覺就基本上冇得打嘅， 係 真係細到咧。 因為人咧行入嚟咧，已經直接插入你嗰個心臟度。 冇錯， 係啊。咁但係打咗六七年嗰樣嘢就即係發達啦，哇！即係周圍咁，即係成幾倍嘅領土咧就擴張咁樣嚇。咁啊，當然啦，即係部分都要還嘅，但係都好遲先還翻俾人啦。 佢呢個就戰略成功咯， 戰略成功啦嚇。咁咧，所以佢有幾個好重要嘅指標，第一就係咧，佢要先發制人，係，同埋個速度要好快，同埋個軍隊嗰個訓練咧。要極精準，但佢亦都有個難題喎，就係佢冇得做 training 喎。 係 嗱，其中一樣好得意嘅，以色列有核彈嘅。 係， 咁你會問個問題啦。嗱，佢到而家佢冇否認，都冇承認。 係， 佢邊度試咧？佢唔可以就咁做噶嘛。 係啊， 佢唔可以走，即係話好多國家嗱，譬如你任何國家，如果要做一個核彈都要試驗啊。咁佢冇得試喎。 係， 但係佢又做到喎。咁其中傳説係點啊？佢喺南非試。 喺南非嗰時， 係啊，咁、如果喺南非試，咁一定要同呢、這個 同南非傾下。 南非咧就要咩？所以當其時呢個白人嗰、那個即係種族主義嘅時候咧，其實以色列係少數國家同佢即係有正常關係。咁、後邊有即係所以咧，猶太人咧，頭先你問一問題，點解好似全世界都係人憎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做好多嘢咧，其實好極端嘅。 係 極端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因為佢叻啊，因為聰明啊，佢賺錢可以賺到盡。佢做好多嘢，佢可以即係用一啲大家未必接受嘅方法去做嘅樣。 唔係有一樣嘢，佢個決斷力好高咯。佢哋唔會同你拖泥帶水嘅，即係一就一，二就二，唔會同你依樣咦硬硬啊，拖即係講多做嗰啲喎。佢係做就做嘅咯，好快嘅。 係啊，咁嗱，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嘅問題就係點樣？如果你全面俾人包圍嘅時候咧， 係 咁你點打先？嗱咁。即係如果我設身處地，我喺佢六七年之嗰陣時候，或者甚至五幾年嘅時候咧，其實以我自己一個完全咧，我覺得冇得打嘅，完全係冇得打嘅，因為係全部包圍，而且人哋嘅軍隊多過你好多。 佢唔知軍隊多你，當年嘅武器咧都係略勝過你當年嗰啲二戰武器喎。即係其實嗰陣時候以色列所有嘅武器咧，大部分二戰傳落嚟嘅啫。 係啊，即係人哋啲二手貨你就即係收收埋埋，而且大家都係好似唔夾咁。即係好似喂呢度又攞啲，嗰度又攞啲咁樣喎。 同安條啊，佢哋即係埃及嗰啲啊，中東嗰啲大部分用蘇聯武器啦，係嘛？咁變咗咧，仲係用最 top 嗰啲喎。 係啊， 咁就冇教喎。 係啊，嗱咁如果你係喺以色列嗰個角度啦，如果你係呢位將軍嘅話咧，你設身處地，你會點去做一個即係一個戰略嘅部署咧？ 我就梗係冇佢個資格講啦。不過我哋睇咗佢嗰個歷史咧，就知道咧。佢同我哋一般諗嘢嘅方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嗰個譬如好似我哋講啊，譬如話啊，我哋派啲赤球出去啊，check 下出面啲咩環境先，然後翻嚟再 佢又反對嘅， 佢就唔做一樣嘢嘅，佢話咧啲赤球翻到嚟個消息已經係落後嘅啦， 係啊係啊， 所以咧佢係要點咧？佢自己做出球，即係話佢自己出去最前打，佢最前就嗰個消息最即係最準確。然後嗰陣時佢再咩部署嘅，咁即係話咧，佢勇猛咩？就話佢行先喎，佢唔好似其他人咁喺後邊嘅喎。所以點解佢隻眼係盲咧？就係、是、因為佢真係第一個行前。 啊，咁啊，咁啱啱我哋會講嗰個點解佢會俾人射咗槍啦。 係啦。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點解話我哋即係以色列咧，即係可以去到佢復國之後咧，可以打成咁樣咧？咁就唔係話佢天生出嚟咁樣嘅，因為佢經過一個好慘痛嘅歷史，被人蝦過啦，死好多人啦，而且死嗰、那個嗰、那個嗰種咁嘅即係情況咧，就係好恐怖嘅。你比如一般嘅民族都頂唔順噶啦。咁但係佢哋即係真係一啲即係耶和華嘅選民啊。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以色列嘅軍隊有一個傳統嘅， 係 據我所知。咁喺羅馬時期嗰時候咧，佢哋有一個即係曾經起義啦，就個下場相即係傳説相當之悲慘嘅就係佢哋喺一個即係堡壘上邊啊，就下邊就幾千個羅馬士兵圍攻佢嘅，即係圍住佢，咁上面係死守，咁去到呢個彈盡糧絕嘅時候咧，佢哋抽籤自殺， 哦， 咁咧就抽一個跟住吉死第一個，抽到最撚尾，即係最撚尾嗰個就自己自盡。 系 傳説就咁樣啊，所以以色列咧個軍隊咧到而家佢哋有一個傳統嘅，就係其中一部分咧，佢哋會揸野馬揸火把上去嗰個地方嗰度宣誓，就係我哋唔可以俾呢次嗰、那個這個大屠殺重演。 哦， 咁你諗下，即係嗰種氣氛咧，點樣令到人真係好？ 同埋佢有咩？佢有二千年嘅屈辱史啊嘛，係咪？二千年都俾人哋排斥。 啊、但是他又不是蠢那些慘 你蠢蠢地沒所謂，但你又聰明那些、啊、人就全部在 top 的，很多很多這科學家或者這樣的文學家哲學家很多都是猶太人的， 是啊，他是多得很厲害的，是的，就是他們真的、所以就有些人就覺得說是不是人妒忌他們呢、啊、剛才我說的那個地方就是這裡來了，是，你看看 就是這裡、 啊、在這山上面的， 嗯， 那就即係嗰陣時話話説嗰、那個嗰、那個佢哋喺呢度死守， 點解抽籤自殺咧？唔得要 佢，因為如果俾羅馬軍去俘虜，就一係強姦啦，一係就咩啦？ 我哋講下嗰啲女仔啊， 唔止全部，因為有婦孺嘅，即係有細路仔嘅， 即係咁抽籤自殺咁樣，咁唔使抽籤咯，自殺咪得咯？點樣抽籤？ 唔係咁，佢有啲唔敢，即係唔做唔到自己自殺。 哦，即係唔好日本仔啊嘛。 係啊，佢唔可以自殺，佢就即係大人就殺，即係殺咗其他人先，因為。譬如老豆殺仔，他們做不到、 okay. 啊、就是你殺我的，我跟着我殺回來的、oh. 啊、跟着最後那個自殺、 oh. 啊、但是這個講法呢到現在是不質疑的因為那些人就上過去就發現就好像很溜溜沒有這件事的但是不要緊的、就是、就是這件事個別的事件是不是真的這樣發生其實就不重要的、 oh. 就是他們有一個、感覺就是他們不可以讓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oh. 啊、所以就有這個軍隊的他們去宣誓這種的、 哦、 即是儀式、啊、 即是這種傳統在這 裡是 啊, 啊, 啊我聽說到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的、 啊、還有、嗯、還有的、啊、但是不一定要去這個地方但是就他們說的就不可以給這個即是這個應該叫馬沙達啦、這個地方這個叫圍困嘛 圍困 馬沙達的之圍嘛、哦、就不可以給這件事 再發生 其實你看到他那麼多年呢即他去到1948年才、建國嘛復國嘛、 嗯、 其實他2000年呢在歐洲又好在哪裡都好其實一直都是被人家歧視加上後來在德國還被人大屠殺、啊、 不只是德國的歐洲道差不多英國也有 即是道道都有人屠殺他們的即你想想其實在這樣的即世界的壓迫下面而他們本身是一個很頂尖的民族真的很慘的其實他復國又即因為有些人覺得他復國不對嘛雖然你說聖經說是你而已但你趕走了當地的人又去霸來住人家又覺得不是挺好的 嘛是我們看看這裡的、就是、地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就、黃色這個就是他 原本的地方的 是 就算他現在的、就是、掛雪的首都 他當時都不是首都來的他因為那個其中一部分在東耶路撒冷那裡他們入不到去的、啊、但是打了之後就入了去了跟著就四方八面擴張來的綠色這打就叫西奈半島據我所知其實都是沙漠來的這個一打下去就跟這個、就是、埃及這邊呢就打到去蘇伊士運河那邊的、啊、跟著就這個北邊有黎巴嫩還有敘利亞約旦基本上就圍住了只有一個地中海路即可以出得去所以以色列很厲害 有海軍有陸軍、還有空軍基本上齊了即是 很完備 很完備的而且是沒有一個即是部分呢是弱的。 不是因為你整個地方都是圍住嘛、啊、基本上你不弱得的。你想想你下去插支旗即等於你好似黑社會咁，你突然間走去嗰度插支旗，哇！你真係預咗大俾人打嘅喎，係咪？你如果你唔打得，你真係唔好落去插支旗喎。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佢依一個復國咧，其實佢都用咗好多時間嘅。 係啊。 啊，1890幾年就已經講復國。 傾過，講過，即係所有人去開會就話：喂，討論呢樣應唔應該做？咁但係佢哋有個信仰就係話咧，即係最保守嗰個猶太教信仰就話咧、只有當呢個彌賽亞係嗱，唔係耶穌啊。即是不要溝亂因為他猶太教不信耶穌的不信耶穌的彌賽亞下來的時候救世主下來的時候他們才可以復國 基本上以色列那些所謂的彌賽亞呢大部分都打得的是耶穌不打得對耶穌不是 我跟他們原本那個講法很遠的耶和華本身最初是戰神來的 是的 最初是我們打仗嘛 都是不同的真是不同 好了下一節回來我們講講這位獨眼將軍